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嚟啊！ 喂，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坚尼地道啊！今日系6月19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喺我哋身边有糖水肥仔同埋爆石，大家好， 大家好， 好啊！ 今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吓、即系铜锣湾书店事件啦、香港就 奥巴马见达赖喇嘛啦， 系哇呢个算小嘢啦，即系你谂下，澳洲又大选啦吓、就嚟即系七月头又大选啦，跟住美国嗰边又大选啦，咁跟住 confirm咗啦，confirm咗候选人 希拉里对呢、這 个特朗普啊， 即系。搞唔清楚佢中文名應該點樣讀啊，即係 Donald Trump 啊，同埋呢個喂英國呢個脫歐都係一件非常大嘅件事喎。 肯定係啦呢樣。 即係早我記得即係點解我會知道英國脫歐樣嘢，我竟然唔係睇新聞喎，我係呢係見到有一日股市呢澳洲嘅股市跌到趴街呢，跟住啲銀行股跌到咦點解會跌到咁嘅呢，跟住望下喂唔係喎，原來講英國脫歐喎，咁我先知道先至會領會到有依然咁嘅事，仲好似個勢好似好行咁，跟住無奈就有呢個 Joe Cox 被槍殺事件啦咁樣。 嗯，我就覺得係有啲靠嚇嘅，如果你話銀行股大跌，我就覺得，因為你有啲 uncertainty 啦，當然，我覺得成件事就係好有色彩嘅件事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就算係拍呢個荷里活電影啦，即係可以拍成荷里活電影，兼且係要一個 trilogy 咁出先至可以拍出呢個成個故事嘅，咁你可以想像到啦，嗱有槍殺案啦，咁同埋呢個成件事係牽係到可以話係大英帝國嘅興亡啦，即係佢歷史啦。咁你可以想像到啊，如果拍成電影，第一嘢咧，未嚟字幕就已經係一件槍殺案，一件槍擊案，跟住一個政治嘅新星，相對年輕啦，你政壇嚟講，一個好 presentable 嘅明日之星喺工黨入面嘅一個議員，一個金髮嘅女郎被人槍擊，跟住急救入院不治，咁跟住嗰個槍手仲要係被傳啦，就話佢喺槍殺佢嘅時候呢就嗌咗話 put Britain first 嘅，咁即係一件咁 colourful 嘅事囉，咁同埋係你要喺英國呢個係英國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佢嘅戲劇啦，咁完全係好有悲劇色彩㗎，將成件事你會覺得係好係命運嚟㗎呢樣嘢。 其實是不是到到最尾其實都是錢作怪呢？是不是真的因為即是你愣住這個這樣的即是歐聯這個這樣的體系，令到即是英國是這樣是這樣掟錢出來，而個利既得利益亦都是不顯著，所以即是才會有這麼多人說不如真的去脫歐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掟了很多錢出來呢？因為其實你而家好多你唔知道脫咗歐之後，如果真係公投決定咗脫歐之後係會發生咗咩事啦。咁我又相信今時今日唔會去返話20年前係會再有貿易壁壘呀嗰啲嘢啦，同歐洲即係話如果你係 handle 得好嘅，其實我覺得就算係你即係其實你應該係脫歐應該係對經濟負面嘅影響係應該係有嘅。冇理由話係因為話要掟錢出嚟去俾歐洲，所以要脫離歐洲喎。 幾樣嘢啦，即係我睇返啲數據就係話，即係譬如英國佢要俾即係佢要俾個會員費嘅，咁呢個會員費其實每年呢就係平均大概都成67億英鎊，咁所以都即係呢個數字亦都係唔細啦，相對地。咁你亦都另一邊廂就係話，即係好多譬如一啲英國嘅漁業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英國嘅即係 trading 啊呢啲咁嘅嘢，佢都去即係矛頭指向話哦，因為咧依、這個咁樣嘅即係歐盟依然咁嘅事咧，令到呢啲咁樣嘅好多產業咧，或者好多嘅嘅行業咧，都或者係工作啊，都唔工作量或者係即係呢啲咁嘅 unemployment rate 啊呢啲咁嘅嘢咧，都係有個負面影響，所以先至會有呢咁嘅脱歐嘅呢個咁嘅諗法啦。同埋都好大原因係因為呢個嘅移民嘅問題啦， 係肯定係同呢個其實歐洲自2008年開始嗰個金融海嘯之後，處理嗰個財務嘅能力，或者係佢成個歐洲系統佢嗰、那個即係佢或者佢呢個時候呢係需要一個改革，但係相對非常之官僚囉，成個歐洲系統呢樣嘢係肯定有關嘅，即係話同錢有關係肯定嘅。咁你睇到即係最歐洲係不斷咁有啲一啲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呀、係要一啲經濟運作相對好嘅國家去幫助一啲幫助一啲周邊嘅國家。喂，講返少少其實歐洲嘅背景先啦。咁其實點解會有歐盟呢樣嘢？咁你其實就係、是、講到尾就係話，除咗呢個歷史原因，就係你幾百年來打咗好多仗，特別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佢哋覺得要結成一個聯盟，唔好再重鋪歷史上覆轍，唔好再建即甚至乎除咗戰爭之外，一啲貿易壁壘將佢打破咁樣嘅情況之下，同埋喺一個好大嘅新自由主義嘅浪潮，即係話呢個世界要市場化呢個浪潮之下，喺90年代開始咗呢個咁樣，80、90年代開始咗呢個歐洲呢樣嘢。咁但係喺講到尾，其實點解可以做歐洲，其實就係話你其實就係德國同埋法國呢兩個國家呢兩個勢仇可以結盟㗎嘛。即係所以其實你睇到歐洲其實主要就係話法國同埋德國嘅結盟。咁就成為呢、這個就係歐洲嘅支柱啦。咁但係英國再加埋英國，咁就係呢個歐洲系統入面三個大國囉。咁但係英國從來都係有啲弱即弱嚟嘅，例如佢又唔用歐羅啦，佢有自己嘅英鎊啦，佢係唔同啲嘅。如果你三個大國入面冇咗呢個英國呢，其實係當然係對歐洲嗰個衝擊係好大的， 即係骨牌效應囉，即係如果英國走嘅話，其他都有機會下跟住咁樣㗎嘛。 其實唔係，如果你睇返之後呢個組成呢，其實你德國同埋法國佢哋呢個聯盟結合咗之後啦，假設佢哋即係蘇花佢哋係代表咗歐洲啦，基本上咁英國一路都有啲又係又唔係咁樣啦，咁你其實你周邊嗰啲小國呢變成一個 join 入去呢、這個你嗰啲 西歐嘅國家，例如你荷蘭啊、比利時啊，同埋歐洲好多細嘅國家噶嘛。嗰啲西歐國家佢本身佢嗰個經濟啊各方面都係好噶嘛。咁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咁呢啲都唔係問題嚟嘅，問題就出喺當佢一路咁樣擴大嘅時候，去到希臘或者去到葡萄牙呢啲咁樣，西班牙、葡萄牙呢啲 負債累累啊， 呢啲邊？系啦，呢啲國家佢都收埋嘅時候咧，咁佢咪出現問題咯？咁英國亦都係一樣啊，就係話其實佢從來都係一個海洋帝國嚟嘅。咁佢又係佢本身係一個佢曾經係一個海洋帝國，佢有一個即係佢自己係開創咗一個傳統，就係話。英國跟住你傳承英國英帝國嘅應該係美帝國㗎嘛。咁但係佢咁而家冇咗啦。 大英帝國不再大㗎嘛。 大英帝國冇咗，佢變成咗一個美帝國同埋歐洲帝國嘅一個跳板，即係一個金融跳板咁樣。而家個英國個角色就係咁樣㗎嘛。咁其實你睇到成個古仔呢，就係其實你睇到有幾個帝國喺入面，一個就係日落嘅大英帝國。咁你如果你想像到呢，就係你由呢個大英帝國，如果你真係脫咗歐，你又唔係歐洲一部分喎。咁你而家你自己嗰個 United Kingdom， 即係佢叫咩呢？ United Kingdom 中文 唔係叫英國嘅咩？ 即係總之係唔好理你中文啦。總之係一個美國叫 United States， 就係佢有 multiple states 㗎嘛。咁但係你咁佢 United 咗，咁佢美利堅合眾國啦，咁佢 United 咗就變成一個 United States。咁英國佢之所以係 United Kingdom， 就因為其實佢個 kingdom 入面呢有唔同嘅國家㗎嘛。有 England 啦，有 Scotland 啦，有 Northern Ireland 啦，有 Wales 啦，有呢幾個國家入面㗎嘛。咁你想用到而家如果你呢個 United Kingdom 佢脫離咗歐洲嘅時候，咁但係佢呢個 kingdom 入面佢又醖釀咗好多獨立嘅有好多獨立嘅暗湧喺入面，即係話譬如之前蘇格蘭如果真係獨立嘅，咁其實北愛獨立都好合理喎。咁你會唔會 Wales 都威爾斯都獨立呢？咁你呢個成個可以話你成個大英帝國就真係從此歷史上消失。咁大英帝國就變成一個小英倫。仲吊鬼嘅就係呢，如果真係蘇格蘭獨立嘅時候呢，蘇格蘭會加入歐盟㗎喎。咁你咪剩返英格蘭囉。你咪剩翻英格蘭一個小嘅國家喺出面囉，咁你到時點呀？你到時係咪挨返入去，係咪要挨返入去呢、這個又加入返歐盟 呢？依排香港就聽得即係聽呢啲咁嘅新聞就其實少嘅，因為即係香港依排都係講緊啲本地啲嘅新聞呀，即係啱啱應該都會提到啦。咁但係譬如話脫歐呢樣嘢，譬如話香港可能都最多嘅層面都係用一個經濟角度嘅層面睇啦。喂，咁肥仔，你喺香港聽得多唔多脫歐嘅新聞呀？ 聽得最多嘅咪就係話啲人唱錢好冇而家唱呢，定係之後先唱呢，啲股票會點呢？ 咁咩錢呀？英鎊。 英鎊啊，美金，即係全部都未都有關聯㗎嘛。咁譬如話如果佢脫，即係佢真係最尾脫歐成功嘅話，咁英鎊如無意外係一定有波動，一定係好大嘅波動添啦。相對地佢當，因為其實當如果英國真係脫歐嘅話，最有三樣嘢其實影響都好大嘅，到時會係即係貿易啦、投資同埋移民啦嘛。咁先講投資啦。咁如果你真係脫歐嘅話，英國股市肯定癲嘅，顛覆咁大嘅，到時會。咁其中一間咁佢匯豐嘅總公司喺英國，相對地如果匯豐股喺嗰邊冧嘅話，你香港一定走唔甩㗎啦。你香港同埋香港作為其中一個龍頭嘅時候，你恆指肯定冧餐飽㗎喇，你啲人仲唔發癲呀？ 即香港人都係諗呢啲㗎啦，先你唔係。 就係諗呢啲呀，諗佢層樓會點呀，即係恆指冧埋我層樓會點呀，香港我份工搬唔得住呀，會唔會裁員呀，咁囉。 係呀，同埋其實你諗下，你澳洲你都會好怪㗎喎。如果你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就係話United Kingdom 變成返一個小英倫嘅時候呢， 咁但係因為你澳洲嗰個憲政 都仲係，我哋個 Republic 就好快㗎啦，Republic of Australia 就好快出現㗎啦， 都會加速㗎。 好，其實好多年前係有提及過㗎嘛，我未翻去香港嗰時候都， 喂喂，又將會再新一輪即係選舉，亦都會再掀起講依樣嘢㗎啦，即係澳洲亦都。即係澳洲 run 嘅 system 同英國一樣嘅話，咁亦都會有影響，相對地肯定。 係啊，同埋唔止係咁啊嘛，仲要係因為點解澳洲可以咁樣 run 嘅 system 係其實係英國嘅國會通過咁啊條法律，當然係。所以其實成個憲政係基嗰、那個法源或者嗰個法理嘅基礎係嚟自英國噶嘛。咁你但係你咪好荒謬咯。當你大英帝國已經係名存實亡嘅時候，變成一個小 England， 由 United Kingdom 或者 Great Britain 變成一個 England 嘅時候，你再咁做，你會變到好荒謬咯，成件事。 從一個 side issue 去講啊，嗱，你United Kingdom 個國嗰、那個嗰支旗啊，成個 Union Jack 咁樣，咁到時如果 United Kingdom 呢個又獨立，嗰、那個又即係每一個相對對去再讀，即係步向獨立嘅時候，咁到時 Union Jack 其實係名存實亡嘅，所以其實到時呢一扎你所有 under 即係 under 英聯邦嘅國家，你其實或者同 Association 嘅國家，特別紐西蘭咁，佢諗住之前諗住話即係成個旗都未轉啦，咁其實我到時嚟講，澳洲其實係有機會叫做話有一個口實去步向獨立咯。 咁跟住，我覺得香港人，我覺得有兩side嘅，一個即係用經濟方面去睇啦，另一方面就係話啲球迷就話：喂，咁咪冇得睇歐洲國家杯咯，嚇、啊？ 歐聯咧？ 嚇、啊？歐聯咁嚇、啊，即係啲英超咪唔可以踢歐聯咯？喂，我見到啲新聞我就 O 咗嘴，我話嚇。喂，你 care 呢啲嘢，原來即係原來大家擔心嘅係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好笑囉，我睇返嘅話咁樣。即係我個人覺得，譬如香港，你反而我哋諗下，喂，香港有啲歸英派，即係如果啊，即係 Brexit 呢樣嘢真係出現咗嘅時候，即係我肯定歸英派嗰班人都收幾下聲，係咪先？即係起碼已經唔話再好似之前咁吸引啦，譬如話成日喺度講話啊，香港應該去即係回歸翻我哋英國嘅懷抱咁樣， 先歸英後獨立啊嘛， 係、嗯、啊，即係呢樣嘢亦都會相對地有影響啦咁樣。 但係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命，你話覺得係係咪有一種命定嘅感覺？我覺得真係有咯，同埋係無，我覺得係好無可避免嘅喎。其實英國脫歐 係。 當你呢、這個，因為你呢個聯盟本身真係唔堅實啊嘛。 嗯嗯。 因為你真係唔覺得，你唔覺得 人民力量嚟嘅係咪？ 冇一個命運共同體嘅感覺啊嘛，同歐洲。如果你有嘅時候，你點樣？你要蝕幾多少錢，你都唔會嘈噶。即係好似我哋紐省成日都貼攞啲錢去貼第啲省噶啦，咁你唔會因此而鬧獨立噶嘛？既然你個聯盟係唔堅實嘅時候，你嗰個主權國家放棄咗主權，咁你之前放棄咗部分主權，咁佢而家講嘅主要係移民啦，即係起碼傳媒嗰個故事，咁你合則來，咁你不合則去咯。咁呢樣嘢係好合理嘅、哦，係難以避免會發生嘅，所以真係有種命定嘅感覺嘅，我覺得係。 咁當然我哋即係食住花生啦，依樣嘢就咁樣，即係而家就所有 campaign 因為依個咁嘅即係 Joe Cox 呢個槍擊案就即係暫停啦。咁都我相信會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咁樣。咁但係係啊，亦都睇下將會發生咩事啦。喂，講下香港啦，趁住阿肥仔喺度，喂，香你有冇參加依個嘅向強權說不大遊行啊？ 黐線，冇。 我想問一下林榮基事件咧，自從依個上個禮拜依樣嘢之後咧，其實香港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啊？即係香港嗰個氣氛係咪仲係好講林榮基啊？ 其實而家好，即係無論係李波自己又出嚟去回應，到你環球時報佢出 post 啦，跟住到香港，無論係泛民定建制派都好，全部。泛民嘅或者民主所謂民主派嘅就全部蒲晒頭啦，就話照借住呢樣嘢就去即佢講返話 大陸係冇權，即係冇權去香港去執法咁樣，咁即係圍繞住呢個 point 講翻嘅。所以今日其實佢嗰個遊行，即係之前都有遊行去講翻，即係呢樣嘢去聲援，就話佢當時有幾多人唔記得，但即係主要講翻嘅就係話係向強權說不啦，同埋即係我見到電視新聞有訪問過，即係參與遊行嗰啲就話，即係佢哋都估唔到今時今日中國仲。今時今日中國係會干涉香港嘅內政咁樣，即係佢話根據基本法冇權㗎嘛，咁其實呢樣嘢唔應該係今時今日先至去了解到，其實一早係已經不斷發生緊㗎啦，我覺得。 即係我聽返即係大香港早晨啊，即係譬如話皇上講嘅啲節目都係即係講緊話係啦，其實今次林榮基件事呢係嘅係換係我嚟叫醒啲港豬嘅，因為仲有一班港豬仲瞓緊覺，即係我哋依班已經係醒曬咁滯嗰啲都已經對望住啲嘢好明顯啦，係咪，即係或者我只不過係講一啲我哋已經知道嘅事實，只不過係佢證實咗係有咁嘅事情發生啫咁樣。咁但係我譬如話我去睇返即係呢個禮拜林榮基事件嗰晚，其實我都係好夜先至睇到，喂咁 Facebook 俾人洗曬版嘅呢，個個都 post 呢樣嘢呢，咁我睇先至即係都用咗成個鐘時間去睇成個咁嘅即係記者招待會咁樣。咁呢咁我唔知喎，我有一種感覺啦，當然我要喺度講聲戴咗頭盔先啦，我就覺得喂即係林榮基先生呢係即係非常之勇敢嘅，同埋佢做緊呢件事呢就真係好大聲咁同香港人講，真係要去再一次睇返究竟我哋而家身處呢個咩處境當中咁樣。咁所以我對佢做呢樣嘢我係即係深表感謝嘅，同埋佢真係好勇敢嘅一個人咁樣。咁但係當我見到佢隔離有個 AV 人嘅時候呢，我成個人呢即係有少少有啲回帶 feel 喎，我唔知你明唔明我講咩，唐水。 回帶 feel？ 咪我諗你有回帶 feel， 因為其實經常都係有啲情況出現㗎嘛，就係、是、話有啲即係其實當咗佢係類似維權律師嗰啲咁樣嘅。係咪中國維權律師嗰啲嗰種畫面好似。 個 feel 似係六四集會之後想即係攞返啲喂我哋仲做緊嘢㗎喎，同埋仲做緊嘢同埋做到嘢㗎喎，我哋可以搵到即係支持到一班被中國打壓嘅，譬如話呢班而家香港人被人攞上去，我哋搵佢出嚟可以，或者佢搵我哋出嚟同大家做個記者招待會，去吸下啲即係傳媒曝光啊，同埋俾更加多人知道究竟中國嘅醜惡啊咁樣㗎喎。跟住我見到咦唔掂喎，唔妥喎，之後亦都係一班即係泛民主派嘅黨佢哋去參與遊行啊，話又威又勢又話去向強權說不大遊行，得個500個人去。即係我諗緊咦係咪其實呢班人係用緊嘗試用緊呢件事喺九月選舉之前呢去盡量爭取光環啊，或者盡量爭取吸票呢，我啲咁樣嘅陰謀論又好啊，又點樣啊，肥仔講下。 其實好同意嘅，因為其實呢你當你即係每一年你即係泛民主派佢哋去咪講緊譬如喐講返六四呢樣嘢，咁佢每一年去維園，同埋今次即係因為其實而家支聯會同泛民嘅角色其實係大家太過緊密啊，去到一個位其實佢冇到位，我覺得係泛民借助六四幫佢自己抬橋咗嘛，即係去幫佢哋去同市民去講我哋冇忘記，我哋仲爭取緊嘅，同樣地用林榮基事件，咁其實只不過係話佢哋借助林榮基去發起個遊行，去話去宣稱強去對強權說不，爭在佢哋未去到中聯辦面前打交叉手勢咁解咋嘛。 係。 佢爭在未做呢樣嘢咋嘛，其實講到尾我自己覺得冇錯，你係需要去支持去支援呢五個人嘅，咁但係由泛民主派即係好似成件事感覺好詭異呀，即係好似佢哋如果唔係今年係選舉年，佢哋會唔會做得咁上心？ 我覺得如果佢哋想吸光環就肯定㗎啦，我覺得呢個係 唔需要移民㗎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反對啲咩，佢哋唔高興啲咩呢而家。我反而有興趣知㗎。 即係所以今日就想講下，譬如話呢個離地性探討就想講下呢樣嘢啦。即係我今個禮拜聽得最多就叫向強權說不。咁我諗返起即係我哋之前嗰幾集啦，我哋都用咗一啲嘅時間，譬如話喺我哋平時嘅性探討裏面，我哋都有講下啲譬如話共產黨最高興呀，或者共產黨即係激嬲共產黨呀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 phrase 啊咁樣，跟住發覺，想了解一下究竟咩嘢叫做向強權說不咧咁樣。咁嗱，我睇翻啦，啲譬如話我睇翻呢幾日嘅報道啦，報紙個個都咁講啦，即係林榮基與香港人嚇向強權說不，即係或者係佢話我都得，點解你唔得嗰啲咁樣嘅句子啦咁樣。咁其實究竟向強權說不係咩意思咧？咁頭先阿肥仔都透露咗少少啦，咁就話。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呢對向強權說不嘅理解，或者係泛民主派對呢個嘅向強權說不嘅呢個嘅理解，就係話呢去向住中聯辦打住個交叉手勢嘅嘢。即係呢個就係叫做向強權說不㗎。即係嗱，你英文點譯啊？向強權 說不。又係呢 個。係呀，向強權說不英文點譯啊？ Say no to, say no to the, 我幫我字啊。 但係即係譬如話係啦，向權力說不係 say no to the authority 咁樣啦 ,ok? 咁我即係 say no 囉。你話即係但係 say 咗算。 即係咩嘢叫 say no 呢？即係我意思即係話說不係咩意思呢？究竟係你同人講話，人哋同人講嗱，我即係好似我教女咁樣，阿女你而家即刻同我做曬功課佢。跟住我女同我講話 ,no。佢可以話 no! 咁樣好大聲咁講啦。佢可以或者佢話唔好啦，都係 no 㗎喎、哦。ok?、 嗯、 即係或者用一個比較激烈啲嘅講法，即係譬如話又用一啲比較可能唔恰當嘅比喻，就係話啊有人要非禮你嘅。ok? 即係你會答案係你扭身扭勢，哎呀唔好呢咁樣唔好嘅咁樣。咁樣係咪 say no 呢？咁都係 say no 㗎喎、哦。咁究竟乜嘢叫做向強權說不呢？嗱，你呢個句子已經講咗略幾樣嘢出嚟㗎。首先佢係強權，即係佢係強過你嘅。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強權啦，係咪先？佢即係呢個咁嘅 authority 呢， 係承認咗對方。 係啦，你係承認咗對方嘅權係大過你。咁某程度上係嘅，因為佢壓住你嚟㗎嘛，咁所以佢咪叫做強權囉 ,ok? 但係我意思即係話你泛民一路以嚟，譬如依三十幾年嚟，譬如話遊行啊示威，點解我頭先話呢件事好似成個有個回帶 feel， 就係話點解林榮基事件出咗嚟之後，佢叫香港人，佢鼓勵香港人向強權說不，第二日呢個泛民主派就帶一班就發起個遊行叫做向強權說不，就係由銅鑼灣書店行去中聯辦呢 ,ok? 咁係說咩不呢 ,ok?即係你中聯辦星期六開唔開呢？我唔知呀、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就好似個情況，就係亦都係喺維園每年燭光六四集會嗰、那個 message， 就係話我哋要向全世界講話、我哋要向呢個強權說不咁嘅意思，到最尾都係一幅相，到最尾都係一個呢、這個 message 係完全唔強烈嘅，即係你去住向住呢個強權，但係另一邊相你喺呢個嘅譬如話阿張德江落嚟講嘅時候，你係搖頭擺尾咁樣話，好開心可以同佢嚇有40分鐘會面時間傾偈時間，即係話我見到面第一句就同佢講話，我唔係同你講說不，我係同你講話你整走梁振英啦，我哋唔鍾意梁振英，你陰點過第二個人落嚟啦咁樣。即係呢個係咪叫說不呢？呢、這個唔係叫說不囉 ,ok? 呢個唔係叫向強權說不囉，所以我成日都諗緊究竟即係乜嘢先至叫做向強權說不呢？大家有咩睇法？ 向強權說不咪就係 呢句咁嘅嘢咩意思你覺得？ 呢句咁嘅嘢 唉，其實係冇意思㗎，我覺得呢句 係咪呢？係咪冇意思呢？其實 係冇意思呀，其實係冇意思。 你 say no， 你 say no 完之後有咩後果咪都係喺返你度囉。 唔係，如果你真正講字面點樣解向強權說不，即係話強權叫你做一樣嘢，為咗逼你做一樣嘢，你唔做囉。 係啦。 咁樣咪叫向強權說不囉。即係譬如佢選一個特首出嚟，佢冇經過冇民意授權嘅，你唔承認嗰個人係特首。咁樣咪向強權說不囉。即係話你即係話你而家就應該唔承認梁振英係你嘅特首，就係咁簡單。你唔會去要求佢陰點過第二個落嚟咁樣囉。 即我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向強權說不嘅時候，你唔可以有另一邊想話我向強權說 yes 㗎嘛，你明我意思啊？即係你港珠澳大橋撥款落嚟，你唔會 say yes 嘅。譬如話你呢個嘅即係東江水繼續咁樣湧落嚟，你唔會 say yes 嘅。 係三跑。 係啊，三跑落到嚟呢個咁樣，你咪說不咯。但係你都要睇清楚喎，究竟呢個強權，我哋講緊嘅係係呢個嘅港府啊，係呢個強權啦、啊，定係中共係呢個強權、啊？你冇意思啊？即係我哋成日話啦，之前阿唐水你都講過咩叫對準政權啊嘛，又係呢啲咁樣嘅死嘢槍啊嘛。OK， 即係而家我哋連邊個係強權，我哋都未搞清楚、啊。 唔係，但係佢哋點樣說不先？即係佢哋決定。即係等於建設民主中國咋嘛。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 你點樣建設先而家係 ,you know 跟喎。you know 跟點樣啊，點建設啊。 呢啲咁嘅槍就真係好害死人囉。即係我哋話我呢個咁嘅喺個 Facebook 度打個交叉就叫向強權說不，唔係囉，強權唔知道㗎囉。或者係你呢個說不係對強權完全冇影響㗎囉。OK? 有快感添啊。 即係另一邊相我就係話，譬如呢、這個之前我哋嘅政改 ,ok, 我哋僥幸地因為一啲其他嘅元素令到呢個政改推即係過唔到，呢啲咪叫說不囉。但係呢個唔係因為我哋同心合力咁樣向強權說不嘛，只不過係一個僥幸地因為等埋發叔先至說到不咋嘛 ,ok, 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要諗清楚究竟呢班嗱九月啦選舉啦 ,ok, 我哋要去投票啦，究竟我哋要投俾啲咩嘅人咩嘅政党先至可以有效地吓，唔係靠住游行向强权說不呢，呢啲嘢你自己领会啦，即係呢啲即係听众大家自己领会啦。当然我知道即係喺 My Radio 听得嘅你都係投过一两间㗎啦 ,ok? 咁但係另一边相嘅就係话即係另一边相嘅就話你唔係话我喺个 Facebook 度喺个 profile picture 度吓黑晒或者穿黑衫就叫向强权說不囉，即係完全对佢哋冇影响㗎囉。即係呢個完全唔會係向強權施到壓㗎囉 ,ok? 所以即係今日我就係想帶出呢一樣嘢，咩什麼叫向強權說不呢？我哋之前尤其實有講過公民抗命嗰陣時候，即係雨傘革命嗰一排，我哋其實都有講開呢啲，其實係一個說不㗎，其實係㗎喎，其實即係公民抗命，譬如我哋唔交税，咁咪向強權說不囉。OK,、或者我哋去即係我哋係去譬如話你哋頭先唐水你講過話我哋去即係唔承認呢個特首嘅 ,OK, 呢個咪係向強權說不囉。但係呢一樣嘢究竟係即係你去參與遊行就解決咗簽咗打咗卡就呢件事啦，定係還是即係用另外一啲途徑向向強權說不呢咁樣。咁其實今次呢個咁嘅遊行都有個契機嘅，你見到香港人其實係好咗少少㗎喇。點解咁講呢？即係今次呢個遊行即係劉明基事件啦，第二日即刻搞遊行啦，都得個500零人。咁你見到其實嗰個效果係你會知道香港人其實已經知道呢啲嘢已經唔算係叫做向強權說不啦咁樣。你自己生活喺香港，你點樣諗住點樣去向強權說不呢？ 我嘅強權說不就係話，如果佢要我哋依照基本法，甚至乎話要我哋去承認呢一國兩制，甚至乎要去承認中國就係我哋嘅回歸咗之即係 so called 回歸咗之後嘅嗰個主權國家嘅時候，我一樣我一定唔承認㗎。 咁即係你要即係如果你拎住嗰本護照，當然你如果拎住嗰本係澳洲護照，但係如果你拎住嗰本係香港即係特區護照，你又剪 Q 咗佢喇，基本上係咩意思？ 最低限度起碼回鄉卡剪，起碼我一定唔會返大陸先啦。 冇返大陸囉第一件事。 咪囉黐線㗎。 咪第一件事咪唔好返大陸囉。OK。 做嘢唔好搵中資啊，唔好搵個中資嘅公司啊咁樣。同埋你即係用我一樣嘢好簡單嘅，就係你譬如話香港早排有好多水貨走私，有好多譬如話有好多人有好多大陸人嚟香港嘅時候，佢哋會即係牙牙咋咋咁樣，你係唔係一定要去奉承佢哋呢？我都唔係囉。即係其實。 你係咪去到踢佢劫嘅係咪？ 我會走去借，我唔係會走去借佢哋嘅，但係呢我係會譬如話牙牙咋咋啲呢，我係特登，可能我身形比較大份。咁所以呢即係喺地鐵，尤其喺地鐵裏面呢，明知冇位就仲要牙埋嚟嗰啲情況之下呢， 啊，系会俾个 super charge 嗰啲系会。 系系系系。喂，但系亦都要睇翻，我就系想，亦都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其实攞个 trap 嚟嘅。咁其实嗰班又唔系强权嚟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嗰班系嗰班强权活在强权底下嘅人嚟嘅啫。即系我哋亦都去翻回翻底，要对准政权。 点对准啊？ 咁、啊、就即系我意思就系 冤到根喎、 啊。我哋即系呢个永远永续嘅，除咗基本法永续之外，就系呢啲咁样嘅呢啲咁嘅矛盾 terms 系可以永远咁样去 round 都系未 round 完嘅咁样。咁糖水咧，糖水你觉得有啲咩嘅 example？ 你觉得系可以作为一个嘅即系向强权说不嘅一个 example 咧？ 向强权说不 系啊， 好。你問我啊，我覺得係獨立係基本嘅咯， okay， 我覺得係獨立係基本嘅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單嘢咧係唔係真係有啲嘢真係幾得意嘅，我覺得。譬如你陳大文 share 出嚟呢個咩入《蘋果日報》喎，呢個被失蹤真相，大專少女嬲爆上街，冒號。点解中共可以咁做？感叹好， 佢活得第二个时空咁啊嘛，嗰条 有病咩事呢条友？咩事？咩大专少女嚟噶呢个？ 平时喺山洞里面住啊嘛？ 咩事啊？吓咁嘅咁奇怪嘅嘢都有喎。 所以林明基事件就咪叫醒呢班，仲有一班咁嘅人咯，同大家 讲。系，但系我想讲清楚就系呢个一国两制嘅问题。所謂一國兩制，其實如果你話係就係破壞咗，即係如果你講所謂兩個制度嘅，就係中國就行佢哋嘅社會，唔知佢哋咩制度啦。咁香港呢就係行既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嘅時候，其實呢件事件冇破壞到一國兩制。 過關㗎嘛，佢過關嗰時俾人 執嘅。唔係囉，咁佢過嚟執法咋嘛，咁你嗰啲李思嫣啊，或者係你個中國外交部都講啦，係發言人都講啦，佢話係香港係中國主權國家一部分嚟㗎嘛。香港即係香港嘅主權係屬於中國㗎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咁你做咩呢香港人。咁所以問題就係話其實唔係囉，即係我就老實講啦，就係話其實香港嘅主權係唔係屬於中國㗎囉，咁呢個就係事實，呢個就係所謂一國兩制但係冇講出嚟嘅潛台詞嘛，就係香港嘅主權不屬於中國嘛，咁你何謂一國兩制呢？點解會有一國兩制呢？就係當然你講啦，法源就係中英聯合聲明，跟住基本法，跟住就搞到今日咁啦，咁你中英聯合聲明俾人取消咗啦，咁樣就冇啦，咁呢樣嘢已經破壞咗啦。咁但係現實上點解政治現實上點解會有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就係話冇講咩所謂一國兩制，即係點解現實上會有一國兩制呢？就係我諗有 99% 嘅香港人都會覺得，就係因為要中國共產黨肯制，即係佢肯守，所以就香港呢先至可以係行，即係獨立，即係獨立於其他嘅中國嘅地方嘅。咁但係現實係咪咁樣呢？但係好 99% 嘅香港人唔認知嘅，就係其實香港只可以存在，除咗因為中國嘅肯守之外，就係要美國嘅肯守嘛。咁呢樣嘢係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嘅，呢係咁啊。咁點解中國會肯守？因為香港嘅獨立係對佢有利益㗎嘛。咁就係話點為之香港嘅存在係需要美國嘅肯守呢？就係話好簡單，就係話即係都當然要追溯返去嗰、那個香港特別法㗎嘛，那個好似叫。咁就係話其實你一個國家，即係又係趁呢個叫咩離地聖誕都講返啲基本嘢啦。咁你一個國家，咁你但係點解一個國家你又可以派兩隊奧運選手出嚟？最簡單嘅就係點解你可以派兩隊奧運代表隊出嚟啫？咁即係話 其實你香港的存在，除了你要中國的肯守之外，就要國際社會承認嘛。 嗯。 咁但係你所謂國際社會承認，咁譬如你喺澳洲咁，你冇啦無啦啦唔會話，哦，我唔承認香港啦，我當佢係中國一部分。即係譬如你攞部香港嘅 passport 嚟，我唔當佢係香港人，我將佢當做同中國嚟中國 passport 一模一樣咁樣處理。咁你澳洲唔會咁做嘛，因為你澳洲會睇美國頭㗎嘛。 嗯。 所以其實所謂國際承認咪即係美國嘅承認囉。咁所以縱使呢個美國嘅香港特別法，佢唔係干涉你內政啦。佢只不過係佢自己內部決定點樣去看待你呢個香港呢個咁奇怪嘅物體。只不過係咁樣啫。佢絕對唔係，肯定唔係干涉中國嘅內政，甚至乎唔係干涉香港任何嘅事情。咁但係佢就決定咗一國兩制嘅存在，同即係其實係中美之間決定咗香港有冇香港呢個地方。咁香港人要搞清楚呢樣嘢囉。 即係唔係好似想像中話我哋可以真係話老事嘅，就有啲位即係同埋我 但係亦都唔係，但係你就要利用呢個咁嘅空間去爭取你自己嘅呢個咁嘅形勢，爭取你自己存在空間嘛，生存空間嘛。 即係我覺得呢，到最尾呢，一國就會好似中國同台灣咁樣，即係最尾就係一國兩制各自表述㗎喇。我相信即係我諗而家其實已經係咁樣 run 緊㗎，只不過冇人咁講㗎啫。咁但係一國兩制各自表述咁樣囉。咁但係係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呀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可以，咁我哋再同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好嘅。 拜拜。 拜拜。